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新的年第一个主日。我们现在是敬拜的时间，请大家一同起立。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歌是《你真伟大》。天地的神，他也是爱我们，爱到为我们上十字架的神。可是主的所在，主的所爱并不停在十字架，主还要再来，荣耀的再来。在那个时候，欢呼声将要响彻天空，一切的眼泪，一切悲痛都要成为过去。那个时候，主要接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回到天家，这是何等的景象。愿意我们今天在唱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略尝一点天国赞美宏大的滋味，让我们对神说你真伟大，让我们再次思念神是创造救赎并且要再来的主。我们唱你真伟大三节，重新再唱。 我想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，看见星宿又听到 歌唱。接下来我们的诗歌是你对我的爱，我们借这个诗歌去思想神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神。神是诸天的掌权者，就是他也是个别的独立的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对我们每个人爱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每个对他来讲都是重要的。我们唱你对我的爱。他人说我是谁，你说我是谁？主对我们今天是谁呢？我们能看到主的爱。因为我们准备唱最后一次的时候， 去回想主对我们的爱，然后我们最后一次是站起来的时候来唱你对我的爱，我们一起起立。 你将我的名字刻在你的手掌，我的面容也藏在你心上，日夜看顾时刻安慰我，对我的爱无处不在。你将我的名字永在你的心房，我的理念无法向你隐藏，我睡我醒天天忙不过，对我的爱永不更改。怕遭害，你白色星辰，你安置山脉，有什么事难拦住你一面？不能数尽，口舌难以表达，这是你对我的爱。 回去念诗篇一百三十九十三到十六，诗篇一百三十九十三到十六，由台上敬拜团队念，请大家一同默想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到十六节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庇我。 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知道的。 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。 我未成形的体质， 你的 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我再念一次十三节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亦复庇我。 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生知道的。 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。 我未成形的体质， 你 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 我 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。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，是说明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还没有被造以前他已经知道了，我们被造的过程他也知道，我们在这世上年日还没有过一日，都已经写在他的册上了。好，我们最后再唱这首歌一次，你对我的爱，就坐着就可以了，你对我的爱。 你将我的名字刻在你的手掌，我的面容也藏在你心上，日夜看顾时刻安慰我，对我的爱无处不在。你将我的名字用在你的心房，我的秘密无法向你隐藏，我睡我醒天天保护我，对我的爱永不更改。你铺天造地，你搅动洋海，有什么事不能完成，舍过身世。 心在火中必不怕遭寒。你已摆设心肠，你已安置山脉，有什么事能挡住你一念？不能数尽，口舌难以表白，这是你对我的爱。 摆设星辰，安置山脉，你也搅动洋海。主啊，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这样有序的运行，四季在更替，不是你大能的手在拖着他们吗？主啊，今天我们生活有序，我们能够平安来到你面前，不是你的手在保护我们吗？这世界每天有多少人死在车祸疾病里面，主啊，今天我们仍有气息，所以我们仍要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对我的爱是实在的。主耶稣啊，帮助我们不单看到你的爱，也让我们真的进入你的爱里面。你的祝福，你的恩典其实都在我们身上，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去领受他们。因为爱你，我们愿意靠近你，愿得到你的恩典祝福。主耶稣啊，也教导我们走当走的路，也为我们所定的路程帮助我们去跑，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被召的目的，帮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的旨意，你为我们的 purpose。 主啊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个新的开始。主啊，过去不论是怎么样，或兴旺或沉沦，因为今年是新的一年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更多得着你，也更多被你得着，经历你的爱，也更多爱你，跑你为我们所定下的路。主啊，请你继续带领我们一下敬拜的时间。谢谢你是神与人同在，以马内利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唱第三首歌，主掌管我。以祷告的心情去唱。 主啊，愿你来掌管我，他我心，知我软弱，我虽愿意真心逐你的道路，却又常常为自己愁酸，我虽愿意做出圣洁的祭品，被罪恶胜过。主啊，不要叫我离开你，圣灵帮助我，赐给我能力，永不衰残的心，我要紧紧跟随你，圣灵充满我，将我的生命，将我心思意念完全化。 我愿你来掌管我，鉴察我心，知我软弱。我虽愿意遵行你的道路，却又常常为自己愁算。 主啊，我们向你的灵知道万事，能参透万事，也能参透我们的心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心的光景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今天所走的道路，我们道路并不向你隐藏。主啊，那你也一定知道我们心中的挣扎，我们的软弱。我们说我们愿意走你的道路，我们愿意成为圣洁的器皿，可是我们却常为自己筹算，却常为罪恶所胜过。主啊，这是2010年或者以前我们的光景。主啊，在新的一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去信靠你。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，给我们有这样的心，这样的信心，愿在你面前立志去走你的道路，去过圣洁的生命生活。主啊，愿你的爱来感动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自愿的把自己坦诚的奉献到你面前。愿你来触动我们，愿你来转化我们，使我们更像你，也更讨你的喜悦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查验你何为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可是要这样，我们是要愿意身心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每天被你更新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有愿意立志的心，有愿意去靠着你去行我们这志向。在人是不可能的，在你却是可能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致上当，愿意去走我们道路，就是你为我们所命定道路，你给我们所定的目的 purpose。主啊，保守我们的心，愿意我们从今天的讲道开始，我们有一个谦卑愿聆听的心来到你面前，也帮助我们提起我们精神，使我们能够专一的听从你的仆人张牧师而来的话语。主啊，住在我们当中，行在我们当中，听我们祷告，谢谢你，奉我主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以下是经文读经的时间。我们今天有四处圣经，从创世纪诗篇、希伯来书、启示录。创世纪第一章26-28节，创世纪第一章26-28节，第一处圣经。神说：“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。”不好意思，请大家请念，对不起。26节，预备起。神说：“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 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下一个是诗篇第八章三到八节。第八章三到八节，预备起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第三处在希伯来书二章五到十节。OK， 五到十节，预备起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使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。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叫那成为变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最后一节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，预备起。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有我们张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，题目是得胜系列之一，人被造的目的。把时间交给张牧师。谢谢。